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刘宝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少数权利。自由、平等、权利，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都是我们社会的基础来的。但当你问到一般人以上的观念是为什么的时候，可能他们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今天我们哲学有偈倾就想探讨以上的观念，因为当以上的观念当它落实成为政策的时候，往往会掀起一些社会上的争议。今天我们就想聚焦于少数权利这个课题上面，跟大家哲学有偈倾。我首先就想事不宜迟介绍了我们的嘉宾先。第一位我想介绍的叫做曾瑞明。曾瑞明是香港大学哲学系毕业生，他是博士毕业的时候就是主要研究政治哲学的，特别关注全球公正的问题。咁另外咧，一位嘉賓咧，就係吳凱賢，佢而家係融樂會嘅副主席啦。但我邀請佢上嚟咧，更加有一個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同時係讀哲學出身，佢喺美國咧係讀過哲學博士啦，而翻到香港之後咧，原來有啲淵源嘅。咁我哋頭先啱啱喺節目未開始前咧，都有傾過。咁 Margaret 咧，我會咁樣稱呼吳凱賢啦。咁佢亦都想講講佢即係同一啲哲學上嘅一啲關係嘅。我將時間先交俾佢先，然之後正式進入我哋今日嘅節目。好啊 ，Margaret， 可唔可以講講你同即係哲學嘅關係？ 係啊，其實咧就讀得最長嘅日子咧就是、讀哲學嘅。不過今日嗰個議題咧就同我讀哲學咧反而個關係唔係最大。就係咧搞完一輪咧，咁啊去劍橋讀法律啦。咁讀法律嘅時候咧，就其中咧有一課咧就係、是、一個研討會嘅課程嚟。咁寫咗一篇嗰個 course 嘅論文，咁啊啱啱咧就係講 liberalism and theories of individual rights， 即係自由主義咧同埋呢個人權嘅。咁啊裡面咧就講到咧呢個自由同埋平等兩個概念，咁啊寫咗一篇論文。咁啊後來咧呢個雖然係1984-85年嘅東西嚟嘅。 都一段歷史。 係啊，咁啊翻咗嚟香港之後咧，咁嗰陣時有班人咧就對哲學有興趣，就開咗一樣嘢叫香港哲學社。咁啊，張燦輝教授咧都係當時一個發起人嚟嘅。咁啊，將呢一篇文咧就做咗佢哲學論文重刊第一號。咁就喺呢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你係請我嚟傾偈嘅時候咧，咁我懷疑好似有啲咁嘢，咁啊去書架度抄一抄。真 係 仍然 啱曬今日嘅題目，因為就係我哋今日想呢個議題其中一點個背後嘅哲學基礎就係自由主義，特別牽涉到平等同埋自由啦。咁所以非常之榮幸可以有 Margaret 上嚟。 最大嘅議題咧就係話究竟平等同埋自由兩個唔同嘅概念咧，係咪可以並存嘅咧？即係到最自由嘅時候，咪可以好平等咧？如果你要好平等，係咪仍然有自由咧？就 這個可以為今天的節目定調，我懷疑，因為我們今天想講，我懷疑一會我們談下去就會知道，正正就會想牽涉其中一些課題。我現在想介紹我另一個主持，其實都是老拍檔關浩全。阿全其實準備了一些問題問兩位嘉賓，我先將時間交給阿全先。阿全， 咁因為我哋今日個題目就叫關鍵少數啦，咁我哋首先應該解解題啦，係咪？咁其實到底乜嘢係少數呢？因為我哋通常咧講少數，我哋通常都係講緊一啲少數嘅族裔啦，例如可能喺香港就係南亞嘅族裔啦咁樣。咁但係係咪？但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咧講少數咧，我哋會講緊我哋為佢爭取啲權益噶嘛。有時佢哋人，我哋未必用人數嚟界定嘅，就因為好似人有啲人數好多嘅族裔咧。我哋都會為佢爭取權益，我哋都會叫做少數嘅。例如就可能喺世界各地嘅黑人啦，佢哋成日都佢哋人數好多嘅，但系咧佢哋就會嘅權益咧受到歧視、受到剝削。咁我哋都會為佢發聲嘅。咁所以到底我哋係咪用人數嚟界定少數嘅咧？定係唔係嘅？咁我就想可能問下 Margaret 先啦。 其實人數咧都有關，但係唔係最主要咯。即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咧，即係融樂會，我哋注意到有班人咧就係南亞裔嘅。咁南亞裔嘅人喺就係好受到歧視，咁我哋話佢少數族裔。實在咧，其中裡面咧係有印度人。你諗下印度人口幾大啊？ 係 咪？即係你話印度人係少數，真係少死人啦，係咪？但係喺香港，佢哋係少數，係少數族裔咧，係少數之中嘅少數添。咁所以咧，就係有陣時咧，我哋注意嗰個地方就係佢哋係咪受到歧視。咁受到歧視好多時咧，就同佢喺嗰個社群裡面咧，或者嗰個社區裡面咧，佔嘅數目太少啦。譬如好似我哋過去咧，成日就同香港政府咧係講即係少數族裔嘅權利嘅時候咧，係好難 講，因為冇一個政治嘅動力，因為呢啲人太少數啦，冇人嘈啦嘛，係咪？咁你即係忽視咗佢哋嘅權利咧，個政治代價不高，咁所以呢班人咧係特別受到保護。但係咧有時數目咧唔係好重要啊，譬如好似我哋講話性傾向咁樣啊。咁以前呢啲人鍾意話呢同性戀呢個係少數啦，呢啲甚至呢可以講係用 K 型嘅現象啦，係咪？但係呢當你係唔再歧視同性戀嘅時候呢，你發現呢啲係絕不少數，係我哋眾多嘅性傾向裡面其中一個種類。咁所以呢我可以講得話個數目係有關係嘅，你喺一個社會裡面呢係佔嘅數目係細，或者咧，你話呢個唔係主流嘅，唔係個社會裏面係作為佢最多嘅、最多人支持嘅，或者佢講出嚟係支持嘅。咁譬如你話佛教，係一個少數嘅宗教定係多數啊？咁啊，睇你喺究竟係喺一個基督教嘅國家裡面咧，亦或唔 係 咯？ 但我想問一問咧，就係譬如以你所知，譬如我哋講少數權利嘅時候啦，頭先都會知道數目係雖然關事。咁但係咧，譬如我哋一般講少數權利嘅時候咧，集中會喺幾個議題嘅，譬如係種族 ，OK， 譬如喺性別咁樣，譬如殘疾咁樣。咁點解會係集中咗喺呢幾個特別嘅議題咧？一般嚟講，即係譬如如果我係譬如左優都係少數嚟嘅，係啊，即係譬如左優好多不便，但我哋唔會話佢係人數比較少，會特別要關注嘅。以你所知，你覺得即係點解呢啲議題特別會係比較普遍嘅咧？ 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因為我哋咧其實就係話點解我哋要傾呢一啲嘢咧？係嘛？就是、因為咧，我哋個出發點咧就係講平等，即係講平權，即係話人係生而平等嘅。咁但係咧，你講咩叫平等咧？當呢啲生而平等，咩叫生而平等呢？生而平等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不受歧視。因為你要講平等咧，就係一個太抽象。你呢樣嘢平等，我同你講平等定唔平等咧，真係好難講，係咪？但係咧，要講話你有冇受到歧視咧，就比較具體啲啦。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就要睇某一啲人係咪受到某種類嘅歧視。咁咧，我哋就由嗰度去開始。咁所以所謂受歧視嘅原因咧，就係話你嗰個為社會嗰個主流嘅意見咧，就所不容啦。咁由於咧，我哋係即係呢個人權嗰個概念啦，亦都係當然人權嘅概念係好古老啦，係咪？但係咧喺近代嚟講咧，我哋就喺人權公約嗰度啦。咁人權公約裡面咧就有提到呢一個人咧唔可以為乜乜乜乜乜物而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咁就包括咗性別啦、種族啊、即係社會地位啊等等。咁所以咧呢啲咧亦都係最受關注，因為通常咧都喺呢啲位度咧。某啲人咧係 最大嘅啲壓迫， 係啦，即係受到歧視。 我想問阿明啊，因為譬如阿明係讀政治哲學出身啦，即係如果喺哲學上一個基礎，特別喺政治哲學上，即係頭先嗰三個即係領域，點解會特別會成為咗少數權利即係個關注嘅焦點咧？ 或者我帶出兩個重要嘅概念先啦。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大家知啦嚇，伊斯蘭教有什葉派同埋呢個遜尼派。咁其實遜尼派係多數啦，係嘛？什葉派就係少數啦，即係全球嚟講。但如果你喺伊拉克同伊朗咧，什葉派就係多數。咁其實喺伊朗同或者係伊拉克咧，其實少數反而係遜尼派。咁呢個關鍵係咩咧？其實就好在乎嗰個國界，即係個 territory。頭先阿 Margaret 都講過一樣嘢，就係間學校。咁究竟邊啲係少數，邊個邊啲係多數咧？看你學校埲牆是點起啦，係嘛？即係如果你拍下埲牆入邊，全部都是基督教的同學嘅，咁你佛教就梗係少數啦。咁所以一個很重要的 concept 就是點判斷是多數同少數咧？除咗數量當然是一個關鍵咧，就是嗰個國家呢個概念，呢個 state 呢個概念。咁所以我哋好多時講呢個少數族裔咧，其實就因為一個我哋呢個現代一個很重要的生存狀態。或者一個 nation state 呢個國族國家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一個國族，譬如我哋講話最熟悉啦，中國人啦嚇，但其實中國人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種族嘅喎，譬如有最出名係咪滿漢蒙回藏咁樣，咁漢族梗係 dominant 嘅支配性強啲嘅種族啦，喺邊度見到咧？語言啦，要用漢語，嗰、那個國家嘅領導層係邊啲人多啲咧？可能漢人多啲係嘛？咁所以變咗，我哋要決定乜嘢係少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會睇下邊個係 dominant， 即係有個坐標咁樣嘅，邊個係 dominant， 咁就可能界定到邊啲係 minority， 可能係除咗數量之外，仲有嗰個權力上面一個差異喺度。 我想落喺一個具體嘅 context， 所以因為 Margaret 可以都一齊講，就係譬如因為啱啱講起中國咁樣啦，咁畢竟香港係一國兩制底下一個領域咁樣，因為頭先譬如我哋相對見到嘅議題上咧，喺香港咧就係嗰頭先啱啱提過性別啊或者種族比較多，喺香港呢個脈絡度，你又點樣理解呢件事咧？ 其實咧，即係我覺得唔可以離開我哋講緊啲乜嘢嘅問題，針對啲咩問題去討論一件事。譬如我最初咧講呢一篇寫呢篇論文嘅時候咧，嗰個著眼點咧其實係有冇平等呢件事嘅咧？咁當時嘅人咧係集中注意嘅咧，就係其實一個財富不均嘅現象。咁所以佢哋咧係去追尋一個 equal distribution， 即係話咧大家嗰個財富咧都唔可以太懸殊嘅。咁咧呢個當然咧共產主義啊咁啦，咁嗰陣時社會主義啊，即係啲咁。咁咧因此咧喺呢度咧就好多拗撬。但係時至到今日咧，當我哋講緊平等平權嘅時候咧，我哋針對係一個特別係政策性同埋社會嘅問題。我哋就係話要，因為我哋相信人是不應該受到歧視，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就係要針對個政策，係要針對歧視。咁冇歧視嘅少數咧，我哋係唔理佢嘅。 明白。 譬如咧，即係啲好有錢嘅人、極有錢嘅人，肯定係極少數啦，係咪？ 係。 咁咧，我哋好多人咧就覺得，呢啲有錢佬我哋好討厭佢咁。但係即係咪歧視咧？係咪？就算係歧視，都唔會有人理佢。就係咧，有啲人咧係因為受到歧視而唔能夠得到平等嘅待遇咧，我哋就針對呢一啲。譬如你講英文， 啊、 有呢度有歐洲人噶，法國人肯定係少數。但係你講少數族裔，你係唔會講法國人嘅。 係啊，係啊。 就是因為你要講歧視呢個問題，因為你講嘅唔係淨係哲學，唔係抽象嘅哲學，你亦都要講到咧係政策同埋法律。 阿明咧，你頭先聽到，譬如咁，所以喺香港 context 度，你嘅睇法係 覺得慢慢去講到個 Hong Kong context 俾阿 Margaret 聽，或者係可以交流一下。不過有一樣嘢，我覺得係有錢人都可以被歧視嘅。 OK， 點解咧？不如稍下再講。 OK， 我諗頭先即係啱啱經過即係 Margaret 同埋阿明嘅講法比較好嘅，因為一個咧就喺學理層面上解釋，一個咧就想轉入去一個具體嘅脈絡。我諗我哋一陣下一節翻嚟咧，就進入一個具體脈絡嘅討論。下一節繼續哲學有偈傾。欢迎翻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头先我哋啱啱咧就讨论紧少数权利嘅问题，特别关于少数被歧视嘅问题。咁咧，其中一位嘉宾咧，阿明咧讲到有钱人咧都可能被歧视，佢想补充一啲讲法。我先加翻时间俾阿明先。 好，买一送一，先补充一样观点先。我觉得哲学咧好多时候都会大家睇成一种好 abstract 嘅一种学问。不过其实我觉得呢种系一种某种睇法啦。我心目中嘅哲学咧系可以系theory 啦，同個 practice 係有一個互動嘅關係嘅。咁我舉個例啦嚇，頭先講話有錢人都可以被歧視啦嚇，咁係真係可以嘅喎。譬如一個黑人嘅 iBanker， 佢可以行出去嘅接的士嘅時候，啊啲人見到佢黑人，唔再佢，係絕對會發生嘅事。所以有啲哲學家透過一啲生活經驗咧，佢就諗一個問題就話，其實除咗分配。大家都有錢啦，或者甚至係黑人都有錢。其實仲有一樣元素都好緊要嘅，就係對嗰個人嘅 recognition。 係。 咁呢個都係我哋作為唔歧視嘅其中內容咯，即係話。 但係我哋歧視佢唔係因為佢係有錢人啊嘛，我哋歧視係因為黑人啊嘛。所以咁，如果可唔可以再講清楚啲點解有錢人會被歧視咧？即係例如係咪仇富？例如我哋好憎佢，因為好有錢，佢剝削咗好多人。咁樣會唔會係你講緊係呢種？ 當然我哋嗰、那個對一個人嘅歧視係會同嗰個 social meaning 有關嘅，即係譬如我哋對有錢人一種歧視咧，好多時候就已經帶住我哋一種冇乜evidence 嘅一種看法，譬如一種偏見，有錢人一定係冇文化嘅，有錢人一定係 邊啲人會咁諗 嘅？品德唔係太好嘅，好多嘅而家係仇富情緒係帶住呢種咁嘅眼光。 有文化冇品啫，通常 係有品啊冇品。 咁有啲的確係冇品， 我都 所以我哋好難話好普遍咁樣樣講。 我明白 Margaret 嘅意思，因為即係譬如我哋好少話立法，因為頭先 Margaret 想具體就議題上我哋話。 譬如就性別，譬如殘疾 ，OK， 種族都有。我哋好似話有錢歧視就會相對比較難成立一個社會嘅法例。咁所以我想原本即係由呢一度為即個位咧，集中一個原則性嘅批評。啱想問下兩位嘉賓嘅，因為咧喺我讀本科嘅年代咧，當時喺中文大學咁啊一個即係好受歡迎嘅即係講師叫做李天明。咁咧佢嗰陣時有一本書叫做《從思考到思考之上》。咁我今日都拎咗嚟嘅，咁啊，即係李天明嗰陣時，我買呢個唔係中定本嚟嘅，係啊，當時第二版，佢應該係2002年嘅書。咁呢本書啦，入面咧，對於當時嘅平機會咧，有相當之猛烈嘅批評。咁啊，我而家唔係針對平機會嘅，就係針對一個平等嘅原則。咁啊，想問下兩位睇下點睇以下佢一啲講法。佢咧，李天明就針對一啲情況嘅，佢就話咧，平機會佢將嗰啲相關嘅歧視條例咧，定立在平等原則那裡其實是應策作符，他的批評四個字什麼意思呢？他就說譬如你看看停車場裡面有一些、特別留一些位置給殘疾人士用的車位，一般人都不會佔用的，而為什麼我們會特別關心一些殘疾人士呢？就是因為我們基於人道的原則，所以如果基於平等，他說個問題就是咦，既然現在我和你這個殘疾的人都是平等的，咁我唔應該留一個位俾你，又或者譬如好似我哋而家一般喺火車上面嘅關愛座，點解特別俾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呢？如果咁係平等原則，咁大家鬥快搶到個位咪得囉。所以李天明嘅講法就係呢一班人應策作父，就係攞平等呢反而損害咗嗰啲弱勢社群爭取權益嘅理由，我哋應該根據嘅係人道而唔係平等。咁李天明呢個講法啦，即係白紙黑字寫咗喺佢書上面。我想問一下兩位點睇 ？Margaret 眉頭一皺啊，聽到呢個講法，我想睇下你點睇。 我哋喺最開頭嗰陣時咧，就分開咗兩種唔同嘅概念。一種咧就係平等，因為好抽象嘅嚇，我同你係平等。咁就好多好明，我好多嘢都唔平等啦，係咪？咁但係呢啲平唔平等嘅嘢 ，does it matter？是不是有什麼所謂呢？是不是你走得快一點我走得慢一點有什麼所謂呢？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去你去餐車餐室那些人就很招呼你，我呢他就秒我，那當然有問題啦，是不是那所以呢就是一個絕對嗰個抽象概念嘅平等咧，係好難處理嘅。咁所以，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講係反歧視咧，咁咧就比較容易啲啦。咁特別咧，當你唔係講平等，而係講平等機會嘅時候咧，咁就唔同咗啦。即係點解我哋好似有啲咧？我記得有一年喺加拿大啦，咁我爹哋就係要睇病嘅，佢時時喺度復診。咁醫院嗰個停車場個有個位咧，就係專係俾嗰啲有特別個牌，即係寫住你要嚟復診嘅人咧，去近啲嘅。咁係咪唔平等嘅處理咧？咁如果你話係咪完全平等，梗唔係完全平等啦。但係你話係咪平等機會咧？就因為佢開頭嘅時候咧，佢有一個特別嘅需要係你冇嘅。如果佢要跑步或者佢要行好多冰天雪地嘅地方去到咧，呢、這個對佢咧係好大嘅負擔嚟。但係你行嗰幾步咧，係對你冇負擔。咁所以為咗佢有咁嘅特殊嘅需要咧，你就去幫佢啦。咁呢個咧就係你用一種唔同嘅對待咧，令到佢有平等嘅機會。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去到即係呢啲所謂平機會咧，佢唔係平法律唔係平機會通過嘅，而咧你每一個條例咧都係針對一啲歧視，有陣時都好搞笑嘅喎、譬如咧就係嗰陣時咧就係處理呢、這個種族消除種族歧視嗰個條例啦。咁咧，其中一個好大問題咧，就係嗰個語文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啲少數族裔，佢如果唔識中文嘅時候咧，佢會有好多大嘅困難。譬如去醫院，佢都講唔到俾個醫生聽佢點樣病嘅，即係死得人嘅咁樣樣。咁啊點咧？咁嗰陣時咧，就處方咧就有個講法，佢話如果你係用語言歧視一個人咧，就唔係種族。因為語言不是種族的，咁咁、 okay. 如果你係有啲人咧，你拎住某一個護照或者國籍咧，你就開唔到銀行户口嘅。咁呢啲亦都唔算，平機會亦都唔會採你嘅，因為咧佢呢個係種族歧視先至會處理嘅、啊。你如果係國籍歧視就不處理嘅。 咁、okay.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啱啱你嘅講法就係、是，如果有啲人有特別嘅需要，即係例如可能去 行去嗰個地方，可能你行幾步好舒服，佢行幾步好辛苦嘅。咁我哋就要關注佢，俾個機，即係可能俾一啲特殊嘅關照佢啦，咁樣啦。咁但係點解呢個係平等咧？點解呢個唔係一啲純粹人道嘅關懷咧？即係如果用李天明嘅講法，點？因為我哋可能一般理解平等就係、是、喂一視同仁，大家有同等嘅機會。但係似乎呢個位好似唔係好講到平等 嘅。有啲補充嘅，覺得呢一點，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睇平等咧，我同意 Margaret 講嘅就係、是、太過 abstract。即係以為好似樣樣嘢都一樣咁就叫做平等，其實唔係咁睇嘅。首先我哋要睇嗰個被分配者個需要先啦。呢個需要好緊要嘅，即係佢個需要係唔同嘅話咧，我哋其實咧都係可以有個理由去俾相關嘅東西俾佢。同埋咧，有時候咧，我哋可以做一個抽象嘅解釋嘅，其實都係要用平等原則喎。譬如舉例，頭先講嗰個李天明先生講嗰個例子，就話嗰個病人係嘛，有個特別嘅車位咁樣。咁但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其實我哋去分配個車位俾佢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個原則就話，大家都有平等嘅 mobility 呢個 concept。咁所以就因為如果你叫佢搭地鐵啊、港鐵，其實佢搭唔到啊嘛。咁如果你唔俾個車位佢嘅話咧，其實佢根本就 achieve 唔到呢個 mobility 嘅平等。所以其實都係符合平等原則嘅，但係係 sensitive to 嗰個人嘅需要去設計。 其實我唔明李天明講乜嘅，咁咧。即係因為咧，即係你講緊即係你話係平等啊，同埋唔同嘅對待嘅時候咧，即係講點解同人道係一個對立咧？ 我試下解佢嘅講法，跟住 你唔好你唔好解佢講法，不如我講俾你聽點解我覺得唔明白。 好啊，好啊，好啊。 因為其實整個平等嗰個概念咧，就係由於我哋對人係一個乜嘢，即係之所以為人。是啲乜嘢？咁我哋認為咧，一個人起碼咧係有一啲尊嚴嘅，包括佢嘅自由啦，係咪啊？包括咁而自由咧同平等係有關係嘅，因為咧你對佢一個歧視咧係會損害佢嘅自由。咁咧就係所以咧，我哋相信咧有啲人咧係有一啲生與生俱來嘅權利。咁所以咧，當呢啲權利咧係受到剝削嘅時候咧，咁我哋先至要採取一啲行動。咁所以其實平等嗰個基礎咧。是 rights 嚟嘅，係一個一個權利，即係所以咧，你喺公約裏面咧，你會話 the right to equality， 我有得到平等待遇嘅權利，所以我睇唔係好明白，可能因為我冇睇過李天明書，得閒去刨下啦。 佢嘅基本立場，因為我諗有個差異嘅，其中一點就係佢將平等視為一種平均分配。或者大家唔理基本你嗰個種族啊，或者殘疾嘅條件， 總之 相同對待啦，相同咁佢建基呢一點，佢就話咧，如果你係唔係建基於呢一種對待，或者你建基呢種對待嘅話咧，去睇翻一啲弱勢社群，反而咧公平競爭嘅下咧，令到嗰啲弱勢社群咧會更加受到剝削，所以佢就要提出一種叫做人道原則，係啊。 所以第一樣嘢，我就唔相信講平等原則會令到弱勢社群更加被剝削啦。但我同佢都係 armchair 啫，都冇乜證據。不過第二樣嘢，我就可以大膽啲 comment 就係，如果你根據人道原則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咩都唔使做。即係我哋其實根據人道原則，我哋都可能要對非洲嘅災民要關懷嘅。但實際上佢哋係冇 rights 去 claim 我哋啲錢嘅。咁但係我哋對弱勢社群，特別係我哋自己。嗰、那個社群弱勢社群，我哋個睇法，如果講 rise 嘅話，係話嗰弱勢社群係有一個合理嘅理由問我哋攞嘢。 我唔係好明咩叫人道原則。 即係 principle of charity， 你關懷佢，你見到佢 咁樣，你心痛 唔開心。principle 即係你即係對善待人點係一個原則啫？你係一個發自內心嘅一個感情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啲係有少少離題嘅，係咪？即係我哋講係歧視啊，講點可以令到一個人嗰個與生俱來嘅權利咧，係唔會受到壓抑。譬如你話你一個人咧係對教育係有權利嘅，我哋人都咁。但係咧，如果你堅持話教育咧只係可以用呢一種你唔識嘅語言嚟進行嘅啫，咁你咪令到佢嗰個對受教育嘅權利係受到去剝削咯。咁所以我哋作為一個文明嘅社會。咁我哋咪要做啲嘢，咁呢一度咧就唔係哲學嘅問題，呢個係一個政策嘅問題。基於我哋有持某一啲哲學嘅觀點或者一啲價值觀，哲學觀念冇抽象，但我哋人都有啲價值觀，因為我哋有咁嘅價值觀咧，所以我哋就有啲咁樣嘅政策。 政策落實到法律嗰度咧，就變成一種好具體嘅嘢咯。咁、具體嘅嘢有好有唔好噶。 咪具體嘢有重要啊！即係譬如我哋有時講嗰個語言咁樣係嘛，一視同仁，大家都要中文考試，但係問題出嚟結果就係、是、南亞裔人或者少數族裔考唔到嘅。咁但係個 consequence 好大啊嘛，對佢社經地位啊各樣嘢跨大貧窮會造成咗。我哋一定要知道嗰個背後個結果。 咪有啲議員話：我哋唔歧視少數族裔㗎。如果佢識廣東話，我哋會對佢一樣㗎。咁， 所以呢個就係對哲學嘅誤用，即係佢哋對用啲觀念嚟包裝一下， 呢個係 從觀念包裝一下， 完全同哲學無關， 漠視嗰個現實。 雖然我都想罰佢讀哲學。 我估頭先呢個得意嘅地方就係咧，李天明咧，即係佢基本上就係抽離咗個法例嘅，因為佢想就一啲觀念上去睇翻，因為。佢對於當時嘅平機會有啲不滿，咁於是咧佢就作咗呢一個類似嘅咁嘅宣稱啦。咁我估頭先 Margaret 都講得好清楚嘅，因為而家唔係純粹一個觀念嘅問題，仲要落曬法制，特別係要保障人嘅權利問題。咁咧，我哋嚟緊咧就會喺下一節咧會講一講一啲具體嘅案例咧，去探討少數權利嘅一啲爭議嘅。下一節我哋繼續哲學有偈傾。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咧我哋今日傾嘅係少數權利。頭先嗰兩次咧，我哋就一啲抽象嘅觀念啦，譬如咩係少數啊，咩係平等啦，作咗一啲討論。咁咧，但係一路我哋其中一個嘉賓咧 ，Margaret 咧就覺得我哋即係太抽象、太哲學，你如果唔從一個具體嘅社會脈絡啦去講嘅話咧，好容易變成一啲抽空而談嘅。咁咧，而家我哋想呢一節咧就係、是、集中咧討論一個案例嘅，而從而去探討乜嘢叫做歧視。歧視我哋會不斷會用到呢一個觀念啦，但係咧喺我哋社會上咧用呢個觀念嘅時候咧，可能嘅用意咧係比較寬鬆嘅。而家我哋想睇一個案例嘅，呢、這個案例係咁嘅，叫做 Ladies Light 女士之夜。喺2016年咧，四月嘅時候咧，平機會咧佢就住一件事作出咗一啲即係講法判決。咁咧就係當時有一個男子咧，因為佢參與女士之夜啦，佢要俾多啲嘅費用，要俾咗300元，然之後女士咧只係需要俾120元啫。咁呢種差別待遇咧，令到呢個男士好不滿，於是對平機會作出呢個投訴啦。而平機會亦都最後咧裁決啦，以上嘅情況喺酒吧有女士之夜啦，其實係違反咗性別嘅歧視條例嘅。咁我哋而家首先有一個片段準備咗，咁我哋睇睇下，即係當時一啲即係酒吧入邊嘅一啲酒客啦，意思到咧即係相關嘅老闆咧，佢係點樣睇呢件事嘅？之後我哋 但係首先男仔要俾多啲先。 星期一至星期日都有 Ladies Night 啦，其實對男仔嚟講係好事嚟嘅。 歧唔歧視咧，我都覺得有歧視嘅，係啦。即係好似我而家即係都認識一啲男性嘅朋友，都會有覺得哇好點解女仔唔使俾錢嘅咧？咁但係如果女仔唔俾錢，點樣吸引男人呢？我都會有企去商業嘅角度諗嘅。如果女仔唔出嚟嘅話，咁男仔點會出嚟呢？ 我覺得只係一個 marketing 嘅手法咯，即係個 gimmick， 即係可能佢係有一個咁嘅 promotion。去放佢公司裏面嘅一個節目咁樣咯，咁我又唔覺得係性別歧視。 咁啊，男女追求平等啦，係咪？咁啊，所以先有依件事嘅發生啫。咁所以咧，我哋日後咧都會開始咧去考慮咧多啲唔同名目嘅男士優惠，係啦，包括將來咧推出男士之夜。 好，片段睇完啦，咁啊。一個大概發生了一年左右的事件，咁對於我哋而家社會咧，仍然有相當討論嘅價值。問翻兩位嘉賓啦，即係你覺得頭先即係呢一個案例，你有啲咩睇法咧？女士之夜係咪歧視？ 由於係平機會咧，就呢件事比較容易啲傾嘅。就因為平機會要執行嘅咧係法例嚟嘅，咁所以喺法例裏面咧，你就要睇法例嘅定義，乜嘢係為之歧視咧？咁歧視咧，首先一樣嘢咧，就係有不同嘅對待啦。咁而嗰種你得到嗰種對待咧，係差啲嘅對待，咁要你俾多啲錢，咁就係差啲嘅對待啦。譬如咁講嚇，咁咧，但係咧，如果咧你係俾正常嘅錢，佢係有優惠嘅，咁啊未必算係歧視嘅喎，係咪？即係唔係對你差啲喎？咁第三咧，就算係對你係有不同嘅待遇，呢、這個待遇咧係對你有啲不利嘅。咁佢仍然都係唔能夠構成一個直接嘅歧視㗎。 咁只可以講間接嘅歧視。間接嘅歧視就係點咧？當你係有唔同嘅處理嘅時候咧，咁你嗰個處理咧又要咁樣處理咧，又要係冇一個合理嘅目標啊，即係唔合乎比例啊咁先得。咁所以咧，你從嗰啲角度去睇咧，我又真係幾難覺得有種商業嘅優待某一啲顧客咧，就會令到你覺得呢個係一個歧視。咁而且你聽各位咧，即係正話嗰條片裏面咧，有啲市民嘅傾咧，佢都覺得好莫名其妙嚇。咁你平機會係一個好莊嚴嘅機關嚟嘅喎，係咪？咁應該係處理即係社會度不公平嘅事嘅喎。咁你去酒吧度飲錢飲酒，佢收貴你咪唔好去咯。你去過隔離嗰間咯，係咪？咁你佢有女士之夜，咁你咪叫佢喂，你整啲男士之夜都好啊。咁何路平機會？去即係伸張正義咧，呢個係咪有好多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都係一啲非政府機構裡面咧，見到有啲不公平嘅不平等嘅情況咧，我哋係要求平機會去插手咧，佢死都唔制嘅喎，係咪？咁咧，所以咧我都有啲惆悵。不過咧，我哋即係打算去見平機會㗎啦。咁啊，呢件事咧就按下不表。咁啊，我本人對正話嗰個例咧個睇法就我覺得有啲奇怪。 明白，我覺得明未必咁睇，佢應該可能會有啲睇法。 呢件事撈咗好多議題咯。第一個就係頭先阿 Margaret 講，究竟係咪應該平機會出手咧？係咪有冇其他人可以做啲嘢咧？咁樣，因為如果平機會呢個名就大家有一種概念，就是平等機會啊嘛，即係會集中係諗呢樣嘢。咁而家喺邊度違反咗平等機會先？咁樣大家都可以去嗰個約會㗎，係嘛？最多俾多啲錢啫，係嘛？咁、那個機會係咪真係咁差異咁大咧？好似唔係真係咁清晰。不過我自己覺得可能我跳出曬啲歧視啊，或者平等機會呢、這個好 local 嘅解釋嘅時候咧，我哋會發覺其實都有啲道理。即係對呢、這個 喺邊度咧？道理 女士之夜嘅批評有啲道理，因為佢嗰個背後嗰個 social meaning， 其實我成日都會提倡或者係強調咧，我哋睇一個問題嘅時候都要睇翻背後嗰啲人嗰個 social meaning 去做啲乜嘢。其實佢點解會平啲俾女士咧嚇？其實大家都明啦嚇，即係話吸引到女士去先有男士去啊嘛。咁當然一種文化批判嘅角度就係話，咁你即係攞女士嚟做 means 啊，係咪？或者係？點解我哋社會裏面會有一種咁嘅睇法，就係、是、啊女士去男士就去簡述又好，我唔知點形容啦嚇。即係呢種觀念其實係背後嗰、那個超越咗商業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純粹買同賣嘅考慮嘅。 唔係你嘅意思就係即係而家表面上係一個商業嘅舉措，但背後咧牽涉咗一個文化，就係、是、咧可能係對於女士係一種壓迫，因為就好似俾男士揀出咁樣，而呢個係一種歧視。 反映到一個 structurally 我哋對男女唔係好平等嘅一個 indicator 咁就出邊有時候我睇個問題嘅時候，好 local 同 global 啲睇到。 女士將男士作為玩物，咁你又高唔高興啲咧？即係而家都有嘅喎、 啊，香港先生咁樣， 係咪即係有㗎？做乜冇啫？咁我其實咧就我諗有好多層次嘅問題啊，就係呢個咧就同哲學無關，亦都係同法律無關。咁啊有啲人咧係好憎嗰啲咁嘅平權啊，即係呢啲咁嘅法律啊咁。因為你整多個人咧係冇曬幽默感啊，個生活咧係樣樣要提升到一個歧視嘅層次度。但係其實咧，我哋每個人都有好多分別嘅。我哋咧都可以 give and take， 即係有啲即係可以玩下嘅。但如果你將呢啲行行都提升到咁嘅層次嘅時候咧，就冇得玩。咁啊，個個咧都係好死板噶啦。咁即係我覺得都唔係話冇道理嘅。咁但係咧，即係好似而家反而咧，好似而家你話係男士視女性為玩物咁啊。咁呢個係一個整體嘅不平等嘅睇法啦。咁我哋咧係應該係改變呢一啲咁嘅睇法，但係當我哋改變呢啲睇法嘅時候咧，係咪要分開邊啲係嚴重嘅，係邊啲咧係即係大家可以接受？ 所以同意嘅 Margaret， 即係有兩個層次咯，即係嗰個法律上邊嗰個一個問題，或者 locally 睇可能佢係一個小問題，但係其實我就個意思就話。我哋可以睇闊少少嘅， 唔好想有啲嘢都將佢提升到即係叫上綱上線咯，係咪啊？嗱，即係譬如好似話同工不同酬呢啲係非常重要嘅嘢。譬如話咧，你好似而家我有啲朋友咧係關於性暴力婦女嗰啲受害人嘅咁， 咁你喺一個呢一啲咁樣嘅罪行裏面咧，你係的確要做好多功夫嘅，否則咧你即係喺制度性咧，喺個文化上咧，你係歧視，即係將一個女性咧等喺一個好被動嘅地位裏面咧，佢係受到損害嘅。 我想追問一樣嘢，因為咧就係而家我哋想探討嘅就係歧視嗰條界點樣畫啦。因為我以 Margaret 的睇法 我覺得是你是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畫法，譬如你在法律那裡你要畫得很嚴謹，是不是因為有法律有效果，你是約束人的行為， 很清楚地界定。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個政策上很多時候文化上你那條界線不是一定可以畫得很死的，你譬如說你的社會裡面是很多不是違反了法律上的歧視，但是有嚴重的歧視，那你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很鬥泥的社會咯，是不是？那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平等機會是這麼重要啊，平權啊，同志平權這些這麼重要呢，關什麼事呢？就是因為你在一個社會裡面有一些這樣的歧視的時候，我覺得整個社會都是一個落後的社會，我身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我覺得是醜咯，是不是？那就是這個是另外一個層次了。你去到哲學的層次的時候，那個釐清的概念又是另外一個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你當你話呢條線畫在哪度的時候，你要看看我哋喺邊個範疇嗰度去畫。 因為我頭先感覺上咧 ，Margaret 啦，就有一個睇法，就係譬如啱啱關於啲酒吧或者商業嘅舉措咧，係屬於即係小事嘅相對，但如果係關於性暴力啊，如果咧係關於即係同工不同酬咧，呢個係屬於一個。比較大的範疇應該要處理的。 我正正想知道那個 有些朋友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的、啊、他說蛤什麼小事啊，那就是拍桌鬧我的、啊、是不是、啊、那這個是他自己的自由啦，他的看法啦，是不是？ 但那些是全面、因為他的意思就是我現在是小事大事都應該一起做， 他覺得呢、就是、你的人呢是不夠敏感、你呢就是要在很少的地方呢你都樣東西都要夾得很緊、然後你就是不同的看法。 但或者這樣說，就是可能有很多時候就是有一些這樣的情況，其實很普遍的，這些這樣的情況就是例如可能、同一個服務，但是就有兩班人收費不同，那可能呢其實這些情況就可以所以某程度有一種重要性，就是可能可以發大來說的，就是例如好像在 Ladies Night 裡面，可能女士呢就收得特別便宜的，但男士是特別貴的，可能這裡好像一個歧視。但其實這些情況例如可能我們在例如父親節，即是例如父親節有些父親節的優惠，那其他人就沒有的，又或者再可以講很多，即是例如生日優惠，那有些人又沒有，即是我們總是好像在這些情況下 exclude 了另外一班人，他們沒辦法享受這些優惠。所以我會覺得這個討論其實都可能有某一種價值，就是說喂，為什麼這個情況可能是或者不是一種歧視？ 今天是女士之夜，但逢星期五是女士之夜，逢星期三是男性之夜，有父親節是有優惠，父親優惠的、母親節有母親優惠，你是不是你覺得是有四種歧視啊、還是覺得因為你有這麼多東西混在呢，所以其實是只不過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群體是受到優待呢、是不是？ 好似我就成日覺得歧視父親咧，父親節我都冇去過啲乜嘢地方食嘢。不過坦白講，我真係講翻正題，就係我覺得嗰個宏觀啲睇係好重要，即係唔係話有大事小事嗰個咁清晰嘅分。我就同 Margaret 唔係好同觀點，同佢朋友差唔多觀點。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判斷一樣係咪歧視嘅時候咧，你唔可以就咁單一嗰個角度去睇嘅，你要宏觀地睇成個社會脈絡，你先判斷到就係話，咦，究竟點解佢會有咁嘅差別待遇咧？嗰差別待遇背後嗰、那個。meaning 是什麼呢？那這個我覺得是要在具體社會文化去判斷。 我想呢，即你宏觀還是微觀呢是沒問題的，那個我在意的地方就是那是怎樣呢，你採取什麼行動呢，是不是？那如果你將它定義在這個法律的層次呢，這個有法律的後果了，是不是？那如果你是定於一個、文化那裡呢，你可能某些人呢我就秒他了，即是你看看你那個條，即是你是定在 不過當時我覺得文化和法律又不是割裂的，是不是？假設如果我做了立法會議員，我就可以 有資格或者可以 propose 一些法律 去考慮一些東西。 為什麼你做議員你絕對沒有資格 去propose 法律？ 但 是 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有權講激烈，因為時間問題，我們下一節繼續就這個歧視繼續有一個激烈的討論，下一節繼續談。所以下一節哲學有偈傾，剛才討論得相當激烈，關於歧視，關於女士之夜。剛剛提到的位置就是 Margaret 是非常在意一些很具體的法律的 條文啦，點樣喺一個嘅脈絡入邊實現，而唔係抽象地談論嘅。咁我哋頭先講女士之嘅時候咧，啱啱唇槍舌劍啦。咁我就想將頭先啱啱歧視嗰個位咧，轉去呢一節最後一個問題，因為頭先好似聽起 Margaret 嘅講法咧，女士之嘅呢啲基本上唔應該係評議會呢啲咁莊嚴嘅即係法律機構去處理嘅。 咁又唔一定係咁嘅，不過我覺得係你評議會咁多嘢好做，佢就揀呢一樣嘢，我覺得有啲放謬咯。 所以我就而家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針對翻你嘅身份嘅，因為今日你嘅身份咧，其中有介紹咧就係永樂會嘅副主席，而我所知咧就係永樂會啦，有一個即係任務，唔係咁講啦。OK， 其中一點係咁樣嘅，就係想問咧，就係我知道永樂會咧係當然係關注即係甚至係支持少數族裔一啲權益，其中一點咧就係關於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想推廣啲課程咧去幫少數族裔嘅。咁其中我想問嘅問題咧就係，譬如啱啱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做少數權益啦，少數權利啦。就是为什么少数就有这些权利呢？譬如如果有人质疑你，质疑你的点就是说现在少数族裔其实他可以走正常途径，无论学中文有英文，然后、加入、一些学术机构、教育机构里面跟着找工，现在要特别要求政府去设立一个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令到有一些人可以读一些比较容易的中文课程，然后完成了之后其实是比较特权的一班人。如果有人这样攻击你，你会怎样回应？ 你真的好似好似立法会议员， 系 啊，真 系好 熟悉啲议员啦。我谂系要由两个方面、唔同方面层次去讲。第一咧就系、我系由一个权利，基本权利，就系、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受教育嘅权利。当你嗰个教育嘅制度咧系令到佢唔可以受到教育嘅时候咧，咁你就要谂啲方法咧，帮佢消除咗呢个障碍咧，令到佢能够享受到呢一个教育嘅权利啦。呢个系佢，而呢个权利咧对佢非常之重要，因为好似一把锁匙咁样。如果佢系学唔到咧，佢升唔到学嘅时候咧，佢成世无论佢系天才，佢都只可以做送火工跟班。系咪？咁呢個咧就係對佢係好唔公道嘅一樣嘢。所以我哋就要睇下點解我哋要用第二語言咧？就因為我哋教育制度咧係而家嘅制度係唔好。係可能咧係有好多，譬如好似我哋嗰陣時咧特首選舉嘅時候咧，咁啊曾俊華咧就係其中一個候選人啦，係咪？咁佢同我講，佢話咧佢嗰陣時咧喺波士頓啦，就啱調轉嚟嘅。咁你有好多咧人係唔識英文嘅，咁於是咧你就要揾一個方法，呢、這個方法唔係困難嘅。你揾佢幫佢去學到嗰個語言咧，佢好快學到呢個語言咧，咁咧佢咧就可以融入社會度，咁咧你佢就第啲嘢咧，你唔使再照顧佢噶啦，所以你唔係俾個特權佢，你係消除佢一個障礙。咁咧從另外一個方向睇咧，就係社會整體嗰度去睇，我哋點樣睇呢個社會咧？我哋想呢個社會係有一班人，你話知你咧？你係唔識咪唔識咯咁，定係我哋想呢個社會裏面咧有唔同族裔嘅人咧，可以將佢哋嘅文化係融入我哋嘅社會裏面咧，係咪？尤其是你睇香港嘅社會裏面咧，你睇遠啲咧，而家啲人咧淨係知道眼前啦，但係睇遠啲嘅時候咧，我哋係一個種族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嘅，無論咧喺中東啊，喺好多即係而家啲人都唔識嘅地方嗰度咧，係有好多不同嘅背景喺度嘅。你睇香港嘅地區就知道。咁但係而家咧，你變咗咧係純粹話你識廣東話或者你識普通話就係、係啊。你唔識普通話，你唔使諗第啲嘢啦。咁你係咪好快樂咧？即係所以從社會整體度去，我哋睇下呢啲資源點樣運用，可以令到我哋社會更加多元化，因此更加豐富。 我想問個問題喎 ，Margaret。咁即係啱啱你嘅講法就係話咧，因為呢班人呢班南亞裔嘅朋友啦，咁佢哋嘅第一語言唔係中文，咁所以咧，當佢哋如果學我哋一般平常香港人學嘅中文課程特別困難嘅，所以我哋就要幫佢俾一個易啲嘅課程去，等佢融入我哋呢個社會啦。 我哋講緊嗰啲係一啲特別嘅課程咧，即係話一啲作為第二語言咁去教，而唔係當你已經識呢個語言咁樣去教。咁呢啲咧，其實喺教育呢、這個教育學裏面咧，已經有好多種方法你可以咁樣做啦。 我就係想問，如果我哋俾一個作為第二語言，即係可能簡單啲嘅課程佢哋學啦， 唔係簡單啲嘅課， 可能 即係另一種係啦，第二種語作為第二語言去學嘅一個課程，去適應翻佢哋啦。咁講啦，咁咧可能如果呢種講法成立嘅話，其實可能好多我哋有好多嘢都要關注嘛。就係例如，即係可能有啲人喺呢個社會度先天都係比較冇咁有優勢噶。咁即係例如可能佢比較窮啦，佢冇咁多教育嘅資源啦，咁所以可能佢哋嘅成績比人考得差嘅。咁可能佢哋個情況其實同南亞裔嘅人士嘅情況都好似嘅，就係兩班人都係天生或者因為佢哋本身嘅背景嘅問題，令到佢哋俾喺呢個社會度做咗 disadvantage group。咁我哋需唔需要關注埋呢啲人，即係嚟俾多啲錢？ 如果你係咁樣諗法，令到你關注更加多係有 弱 勢嘅社群嘅時候咧，咁呢樣係好事啦。但係如果你呢個諗法令到你話，咁既然咁多弱勢社群，我一個都唔幫啦。咁呢個就好差嘅諗法咯喎！ 我就想問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哋條又係都係條界啦，即係 唔係條界？我覺得呢個係好簡單嘅，呢個係一個社會資源嘅問題，同埋呢個需要迫切性嘅問題，同埋咧佢嗰個權利有幾基本喺呢、這個學中文咧呢一、這個問題裡面咧係非常非常之基本嘅，咁樣咧係而且係有蹤跡可尋嘅，咁咧所以我哋咪要將佢係做一個 priority 咯。譬如你話有啲人窮、咁佢咧係就有一啲弱勢啦，係咪？咁需唔需要幫我？梗係需要幫啦。譬如好似我讀港大嗰個年代，1966年嘅時候咧，你真係只有獎學金嘅啫喎。如果你係標青，你攞獎學金，你窮咪冇所謂咯。但係你唔標青咧，你窮咧，你就弊啦。咁因此咧，咁我哋咪要去諗點樣樣去助學金啦，點樣可以借錢啦？即係社會裡面有好多好多種嘅弱勢。我哋要譬如話你有啲精神係弱智嘅人，咁你係咪要幫佢呢？當然你係要幫，但係社會嘅資源有限嘅時候，你點樣去排列呢個優先次序呢？咁呢個咪大家要討論。 Margaret， 我想嘗試問一個問題嘅，因為就你嘅講法呢，可能有人覺得你係好啱，不過都係保守一啲。因為呢譬如有種狀況，好似美國嘅一啲大學呢曾經有一啲案例呢就係直接會將佢哋嘅大學學額呢保留一定嘅百分比，譬如咧，可能就係、是我睇一本書啦，就叫做即係 Justice， 係一個叫 Michael Sandel 嘅人，就舉一個案例，就係、是、喺美國德州，可能有40% 咧係一啲即係非裔， 佢哋嗰啲叫 affirmative action。 冇錯，咁如果譬如直接問啦，就係、是、如果保留咗大概可能5% 嘅位置係俾一啲少數族裔。在、香港讀大學的你又支不支持先？ 我覺得呢就你有很多種不同的解決的方法，我覺得這個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因為呢其實呢你是幫他解決了那個語言的問題、學習的問題，而不是說特別容易的，因為特別容易對他們沒有用的、而是你用他漸漸他可以跟回那個正常的 課程，那你幫他打開了道門，你不用 affirmative action， 反過頭呢如果你有這個所謂 affirmative action 的時候，那我究竟入學是因為我是女仔，定係或者黑人，或者係少數族裔，定係因為我叻咧？係咪？咁我喺反而出嚟，係咪反而受人歧視咧？咁所以我唔反對美國呢個咁嘅做法，但我唔覺得係最好嘅做法咯。 嚇， 咁、 我自己個人都覺得係 affirmative action 未必係一個用道德上面可以支持到，反而要證明到佢係一個實際效用，即係幫到弱勢，先至係一個比較 convincing 嘅 argument。咁呢方面，我覺得香港就比較難去做一個研究。咁不過有一點我都想回應嘅，就係嗰個對於弱勢嘅關顧咧。其實有時我覺得係我哋要了解一下自己都係咪弱勢啦。有時候都可能都係喺某個角度上面都係弱勢。好簡單道理啫嘛，即係譬如而家我哋用香港就廣東話、中文、英文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國家要求我哋係要用普通話先至可以有公務員嘅職位或者係可以升官發財嘅等等等。咁其實我哋即刻明白，咦？我哋廣東話係受威脅嘅，我哋自己本身嘅文化係可能係摧殘嘅。其實我哋呢啲 argument 大家都明嘅，而家都係幾 popular 嘅。但係倒翻轉頭，我哋又唔係好容易理解到就話弱勢社群嗰角度，其實都係咁嘅啫。你個個講廣東話， 有好好中文，有個傾向咧，就係講話我夠弱勢咯，咁你幫咗我先啊。咁 資源有限，我頭先用你嘅講法， 我覺得有仲有另外一個樣嘢考慮嘅，有乜嘢困難是你自己可以克服的，或者你应该期待自己可以克服，或者社会可以期待你克服。有些什么是你克服不到的，譬如你是一个长期病患者，你说你有困难你自己克服是不人道的，是吧？但是呢你说、你不识日本文，你又要想做导游啊，那你这个困难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克服呢？你是可以克服的。所以我们对自己有些信心， 唔好成日都話似弱凌人咯，係咪？即係話我夠弱勢咯，你做乜唔幫我？我哋每個人都有幫自己，所以你話即係融合會呢個少數族裔，你第二語言咧，你唔係話你免費，你唔識中文，我都照俾你讀大學，而係咧我要有一個制度，令到你可以克服到，幫你克服到呢個困難。 同埋佢頭先提過一點好緊要嘅，就係其實唔可以抽空講 equality， 你要睇翻成個社會究竟你哋係啲咩關係啊嘛。如果你哋或者我哋啦，唔理弱勢社群或者少數族裔，有得佢即係頭先講啦，就話做一啲比較社經地位低啲嘅工作嘅時候，慢慢其實佢同我哋社會疏離嘅。 咁我明多一點嘅，阿明可能想甚至保護埋少數族裔佢哋本身嘅即係一種文化語言。 啊，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喎，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嘅喎，因為呢有兩種嘅睇法嘅，有一種咧就係融入社會嘅睇法，一個咧就係我保留我獨特嘅文化。我呢度有十八種不同族裔，你就要有十八種不同嘅學校係俾我保，即係呢個係兩個唔同嘅睇法咯。 我想問 Margaret 就係其實你。點解會選擇係邊種方法？你覺得係點解你會企喺個位置？ 我覺得係呢一啲人，佢係香港嘅一部分，但係佢唔能夠融入香港社會，因為咧香港有啲一啲制度咧，係令到佢哋冇辦法克服一啲好基本嘅困難嘅。咁所以我覺得係佢哋要幫咯。咁但係即係我係協佢哋一個情，因為咧我哋個種族歧視條例一個非常之差嘅條例，係一個不道德嘅條例。 明白。咁咧，我估即係頭先啱啱即係傾咗咁耐啦，阿明咧即係嗰個哲學立場上咧，好似經常惹怒咗 Margaret， 係啊，我想知道其實我想俾啲機會阿明講一講，其實即係而家我哋關注少數嚇，作為一個哲學理念上，其實有咩咁重要咧？ 其實嗰個重要性咧，都係我好強調嗰個國族國家呢個概念，就係喺國族國家概念之下，或者呢樣現實之下咧，其實好多文化或者我哋本身嘅一啲團體咧，其實都係少數嚟嘅。咁如果我哋唔去關注啲，以為我哋淨係要關顧人哋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我哋嗰個本身權利都可能會被剝奪。 明白。好多謝阿明同我哋做一個總結啦。因為我今日講少數權利，既有一個政策層面上嘅考慮，亦都有一個哲學嘅基礎想講一講嘅。咁咧，我哋今次嘅哲學有偈傾，從一個即講到乜嘢係少數啊、權利啊、平等呢啲觀念，講釐清清楚之後咧，希望大家喺今次節目度係有所得著。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哲學有偈傾。